整体来说，联盟格局依然没有太大改变。虽有呼啸战队的强势崛起，但其他豪强也没有掉队。倒是雷霆和301度两支战队在相继失去了肖时钦和许宾后，这一次都未能闯进季后赛。百花战队开局相当不顺利，赛季前半段一直摇摇欲坠，但在大更新之后突然开始强势追赶。 从战队到粉丝都焕发出了无比高昂的斗志，越打越顺，最终终于赶上了季后赛的末班车。最终排名确定，季后赛的对阵表也是跃然而出了。第一回合最强烈的碰撞自然是分列第四、第五蓝羽和微草的交锋了。对于这两支都称得上是冠军级豪门的战队， 这样的碰撞毫无意外又会被媒体打上提前进行的决赛这一类的标签，加上两队素来不对付，本赛季又各有年轻后辈特别闪耀，这场对阵颇具分量，又不缺话题。但要单论话题性的话，毫无疑问，排名第一的霸图和排名第八的百花战队的首回合交锋将更吸引关注。 张家乐复出加盟霸图，从这个决定被曝光开始，至今还有人在争论。而现在，加盟霸图的张家乐将在场上和他曾经率领的百花战队直接对话，双方会发生怎样的碰撞，那好热闹的人都不会错过。其他的两场对阵分别是轮回对阵虚空，呼啸对阵烟雨。 相较之前两场热闹程度稍减，但这也只是相对，能进季后赛的队伍没有一支弱旅。欢笑的另一面，总有人流泪。八支队伍昂首挺进了季后赛，却也有两支队伍要黯然离开职业联盟。而这种出局的弱旅，除了他们的粉丝，实在难以吸引到什么样的关注。 反倒是下赛季即将接替他们进入联盟的队伍引发了很大的关注。神话战队通过联盟审批，又一支全新的职业战队诞生。在新一周周一联盟组织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率先亮相，踌躇满志地表达了一下他们的决心和意志。要仗往年，这种新诞生的战队还是会引发很多好奇和关注的。 但是在今次台下记者都盼着这帮号称神话的货赶紧啰嗦完了下去，大家等的可都是下一支拥有叶修大神奇迹般的击败加世战队闯入联盟的星星。于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神话战队发完言的记者提问时间特别有默契的冷场了。最后还是一些老成持重的记者 象征性的问了几个套路化的问题，而后在联盟新闻官“没有问题了吗？下面还有没有提问？”数次再没得到反馈的询问声中，神奇战队的诸位委屈的退场了。结果神奇一退，刚才还死气沉沉的众记者立即生龙活虎起来，几个方才睡得口水冒泡的，更是好像完全充好电一样，容光焕发。 该洗清了吧，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神奇战队的这会儿还没走干净呢，看到下边这些记者的反应，欲哭无泪。下面有请星星战队。联盟新闻官无奈的接着主持道：“ 来了来了来了！” 记者们的那兴奋劲儿就别提了。星星的人刚一亮相，现场立刻一片刷刷的闪光灯，到星星众人逐一落座，优自照个不停。 尤其是对第一席的叶修，妈的，这么多年都没照到过，今天可得照个够本儿。叶修被晃得眼都快睁不开了，一边联盟的新闻官都有些看不下去，连忙咳嗽了两声，宣布发布会开始。这发布会就是新队的亮相，所有成员都会参加，不过也要符合规定，比如苏沐橙，这个时候坐上台去就不大现实了。 孙哲平呢，这时候也已经和星星的诸位告别，去翼展和他们备战下赛季去了，也没有再出席。还有武臣、叶修、陈果都征询了他的意见， 不过武臣明确表示能在这么精彩的一场决战中出战出力，他就已经觉得非常满足了。对于职业生涯，他已经不再有什么期待，接下来希望彻底专注工会事业。真的不再有期待了？这个问题叶修、陈果都没有问，因为他们其实是知道答案的。武臣他当然还有期待的，但是他更加认清了现实。他年纪不算小，水平又不算高，偶有异常有亮点的发挥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下赛季苏沐橙将要加入星星。联盟首席的枪炮师让武臣和他去争首发位置。想到这儿，武臣也就释然了。他是一个资质有限的选手，能在这样一场重要而又高水平的比赛中有所表现，帮助队伍进入职业联盟，就已经是他的巅峰了。再去追求更高的目标，对他而言就有些不切实际了。武臣退出了战队，不过却还是以星星工会主管的身份出现在了发布会上。工会部门向来是俱乐部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和技术开发部可称得上是一支战队后勤保障的左膀右臂。工会会长，随便一家玩家工会的工会会长那是不算太大事儿，但如果是一家俱乐部工会的工会会长，那可是非常位高权重的。星星战队亮相，发布会开始，首先是主要成员的介绍，再然后陈果作为老板不得不说才是真正的第一人，当然是要第一个讲几句的。因为联盟早就通知过了，所以发言稿什么的自然也是早有准备。不过陈果别看平时大大咧咧的，真到这种场合还真有点怵。不过一想到自己可是击败了家世的星星老板，陈果还是鼓足了勇气。再然后，那当然就是队长要讲几句了。叶修啊，多少年了，终于能在这种场合见到了，闪光灯顿时又刷刷起来了。老板陈果代表的是整个俱乐部，虽然他们这个俱乐部现在其实还没有太多细化部门，但名义上就是如此了。而队长呢，那代表的就是战队了。叶修的发言真是万众期待，但是听着听着，有些记忆力上佳的记者已经开始挠头了。 这不对吧？这发言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啊？是吗？是啊，我绝对在哪儿听过，有印象的。哎，挑几个关键词搜一搜。嗯，哎，就刚这句，我太熟了。哎，我搜一下。 很快，答案出来了。记者同志是泪流满面， 妈的，这不是去年翼展战队新入联盟时候的队长发言稿吗？你呀，好容易参加一次发布会，不这样敷衍，能死吗？能死吗？